解锁文化新知， get 潮流技能， 掌握娱乐热点， 探索大千世界，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 周末活力派，每周一点新期待。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欢迎您在每周六日的下午4:15锁定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您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来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微博，或者是通过我的个人微博 RBC 左小美参与节目互动。您也可以来看看我们在抖音和快手的账号，您搜索周末活力派就可以了。接下来啊，是我们今天的一周活力资讯，资讯过后将会进入到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们一起来聊聊在今年的暑期档都有哪些动画电影将会和您见面呢？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 周末活力派，一周活力资讯。 周末活力派， 一周活力资讯，先来关注一下首都图书馆开进大兴机场，一馆两址汇集读者。国内第一个进驻大型航空枢纽机场的公共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大兴机场分馆近日是正式营业了，它将为来往机场的旅客、访客和机场的工作人员提供全年无休、每天12小时的免费借阅服务。读者朋友从机场借书之后，可以在全城388个大小图书馆来还书，同时还可以免费享受丰富的数字资源和线下文化活动。那么为了满足旅客、访客和机场工作人员等不同活动轨迹人群的阅读需求，这个馆把500平方米的服务空间分作了两处，一处呢位于机场航站楼1层的国际到达区域，正对16号门，这里啊配合着大兴机场建筑外观的浴火凤凰造型，以龙凤呈祥为空间的设计主题，以橙色为主色调。那么这处服务空间里藏书有3500多册，设有北京地方还有旅游、艺术、文学、外文等专家，智慧服务也是这处空间的一大特点。首图大兴机场分馆的第二处空间呢，主要是服务于城际旅客，位于航站楼2层国内隔离区 A 指廊的尽头。一过安检线，沿着 A 指廊沿途都可以看到大大的指示牌上关于图书馆位置的提示。来到 A01 登机口附近，会发现图书馆在这儿呈现出更加开放的空间布局，明亮的落地窗、超高的挑空空间、窗外绿意盎然的景色都会让您心情愉悦。144个座席当中的大多数都配备了电源插座，有的座位啊还配上了台灯。这里的图书资源以少儿、文学、经管、外文和期刊为主，设有触摸屏阅读系统，可以点读200多种顶级的数字期刊，还有3000册精品图书、300种报纸，同时也支持手机扫描二维码来借阅。这儿还甚至配备了朗读亭，方便喜欢诵读的朋友留下您的声音。未来啊，首图大兴机场分馆作为北京市第一家图书馆文旅体验馆，也将会依托阵地开设新书分享会、亲子故事会、市民音乐厅等丰富的活动。文化学者、知名作家、艺术名家以及网络大咖都会在这儿和您见面，让您的旅程生动有趣。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图书方面的消息。丝路云商传统医运文化论坛暨故宫出版社新书《云商华夷》发布会近日在北京中国政协文史馆举行。故宫出版社推出的新书《云商华夷》碧红清代服装珍藏暨原创作品集，选取了著名古典美衣收藏家碧红珍藏的清代宫廷服装60多件，还有精绣纹样110多幅，通过精美的图片和相关的研究文章，通过我国传统服装的样式设计、面料衬料以及色彩搭配、刺绣纹样、线色针法，还有制作工艺、文化内涵等方面，来集中展现精绣技艺以及中式传统服装之美。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展览方面，随着暑假的到来，在北京啊，清凉的美术馆成了大朋友小朋友们避暑放松的好去处。除了已经面向社会开放的展览，还会有一些艺术展会在本月底和大家见面。首先在7月23号，遇见敦煌敦煌光影艺术展全球首展将在北京华西 Live 5棵松中央广场开展，用光影重绘敦煌，敦煌石窟壁画彩塑和光雕投影技术结合，将唤醒敦煌石窟当中雕塑壁画千年前的色彩。这次展览将一直持续到10月份。随后7月24号，在今日美术馆将会带来一个世界儿童科技艺术展， 采用全球先进技术来还原自然生态的样貌和浩瀚的宇宙空间，让孩子们感受身临其境的体验。展览将会一直持续到八月底。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内容来自人民网，主持人美哲，代表编辑思农，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我们要送您一首由杜楠和公子象演唱的《前世今生》，过后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活力会客厅，咱稍后见。 姑娘，姑娘，姑娘，你的珠钗掉了。 谢谢官人。 这珠钗年代久远，可是宝贵之物。 是啊，多谢小官人捡到，这可是万万不能丢的。 小娘子看着好生面善，是何方之人啊？ 说来话长。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5 北京新闻广播周末活力派。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美哲。咱说啊，这个电影的暑期档作为全年战线最长的一个热门档期，也往往占据了全年总票房的将近30%，当然也算是全年电影市场当中的重中之重了。那我们说这个暑假也往往是小朋友们还有学生们一直非常期待的一个长假。 那动画电影更是不会缺席暑期档。在今年定档的暑期电影当中啊，就有16部都是动画电影。那么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呢，我也请到了我的同事李凯，也是一个二孩的爸爸啊，一起来和大家聊聊在今年的暑假当中都有哪些好看的动画电影和大家见面呢。欢迎李凯。 哎，大家好，我是李凯啊。当然我们家老大呢目前在小学1年级，还能看动画电影，老二才2岁啊。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就是年纪太小其实是不适合进入电影院的，所以今天只能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现在的小学生的电影啊，能看哪些动画电影。 哎，我觉得二宝就可以在家先看看动画片儿，是不是？等过2年再走进电影院，贡献一下电影票房。 我们家连动画片都不让看， 啊、真的？ 对啊， 不开电视的那种吗？ 电视基本上在家不开。 那其实，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介绍过，今年暑期档，电影当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影片，但是呢，我们之前是唯独没有跟大家说过动画电影。为什么呢？因为作为小朋友们最爱的暑期哈，今年的动画电影可以说特别特别多，所以今天是专门留出来了一期，专门要和大家说说在今年的暑假当中都会有哪些动画电影和大家见面。那咱们要不先来说说已经上映的好不好？ 好好好。 要说我们90后啊，包括一些80后的朋友呢，小的时候一直都会看一个动画 IP， 它叫做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其实前一段时间李凯老师也拖家带口的去看了那个音乐剧，是不是？ 对对对，也叫这个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那这次暑假当中呢，这个系列 IP 的电影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四完美爸爸已经在今年的7月9号登陆了院线。 没错，其实这部电影呢，我们家老大已经看完了 啊。是吗？ 已经看完了。这个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完美爸爸呢，是由央视动漫集团出品，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上海新月影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还有上海喜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发行，那么合成刘可欣执导，像董浩、鞠萍、陈怡还有耿晨、陈苏，这些都是主要的配音演员。那么在今年的7月9号在中国的内地上映。 没错， 其实这部影片呢是新大头儿子系列电影的第4部，讲述了大头儿子因为小头爸爸编写的这个智能程序啊出现漏洞，而来到了这个虚拟世界，并且和虚拟世界当中的完美爸爸开启了一段完美的冒险旅程。但看似完美的表面背后其实是暗藏危机的故事。 所以说当孩子的这种想象力遇上人工智能，会碰撞出什么样神奇的火花呢？在一个夜晚，因为一整天的不顺利而伤心沮丧的大头儿子，是无意间触发了小头爸爸正在编写的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啊这个智能程序，所以意外的呢就被带入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虚拟世界。在那个虚拟世界当中，竟然住着一个完美爸爸，所以两个人一起穿越云朵，创建城市，住进太空舱，一起畅游糖果海还有神奇乐园。像大头儿子的所有心愿都可以被那个虚拟世界的完美爸爸一一满足，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说，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场景啊。但是在这样一个完美的表面背后，其实是暗藏危机的。咱经常说啊，人无完人，到底什么样的爸爸才是完美的呢？这个完美爸爸的背后到底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大家可以走进电影院去看一看。当然，刚才说到，就是老大已经看完这部电影，他喜欢看吗？ 还可以吧。 还可以，你是陪着孩子去了吗？ 我没去。 你没去，哎呦，好吧，可以补一张票，是不是？ 可以补一张。但是说起这个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我想很多小伙伴应该还是有印象，就是以前很多80后的小朋友放学之后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打开电视机哈，看那个动画城。 您不是没经历过这阶段吗？ 我说80后嘛。 行， 就是，但我看那些小朋友是这样的哈，那时候电视刚好就放着这部动画片，动画的故事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就是有一对父子，一个大头的儿子和一个小头的爸爸。 那我问你个问题 啊，你说 那里面的妈妈叫什么呀？ 围裙阿姨。 围裙妈妈怎么成阿姨了？怎么回事？ 围裙妈妈。 哎，对对对， 反正总之我还是正经陪我们家孩子看了一段时间这个戏哈，这也是普通家庭都渴望的一个画面。其实呢，这部动画早在1995年就由中央电视台出品了，之后2002年又出了第二部，成为了很多90后小伙伴回忆的一部分。 没错， 哎，据说这 两部的剧集数量有78集之多， 也就是在央视播出的 TV 版就达到了这样一个量级。 所以这个暑假其实你一天看一集或者两集能够撑一个暑假呢。 嗯， 对于动画经久不衰的人气，十年之后新版的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也终于上映了，进一步焕发出了新的活力。与此同时呢，动画电影版的新大头儿子也在不停地推出，目前呢已经推出了第4部了。 是，那和前三部的电影内容比起来呢，这次第4部的画风呢是充满了科技感，像各种眼花缭乱、似真似假的场景变换也是极具视觉的体验，包括还有一些人工智能 AI 的加入，也让动画世界里所处的时代是一下子感觉超前了不少。那像这一部的标题呢，也已经点明了这一部的故事主题。你想这个小头爸爸为什么要弄出一个完美爸爸，其实很大原因就是为了接替工作繁忙的自己哈，来陪孩子玩耍。但是最后呢，他却发现再先进的科技也终究取代不了自己作为家人的陪伴。那像李凯老师哈，平常工作特别繁忙 也没有了， 那确实也是哈，但是如果给您一个机会，能够有一个替身，长得还和您一模一样，特别完美的那种爸爸去替代您陪伴两个孩子，那您会选择开启这种完美爸爸的模式吗？ 这个其实说实话，陪伴还是要用心的。确实，现在养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精力上的不够，因为我们现在都是职场生活，有很多的工作要去做哈。但是如果有时间的话，尽量陪孩子，你能在跟孩子这种互动当中啊，一点一滴当中能够观察孩子的长大，其实自己也是一个再成长的过程。就是由原来自己可能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缺失，陪着他一起走的时候，我觉得两个人可能是共同来进步的。所以其实弄个机器人，尽管跟你长得一模一样，让他去陪孩子，我觉得一点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没什么好处。 就是孩子还是需要一个陪伴和了解的过程，是不是？ 对啊，我觉得宁愿那机器人长得一模一样的让他去上班，是吧？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更好一些。 那您得研发一个业务能力好点的机器人，是不是？当然我们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呢，比起那种特别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完美爸爸，其实真正了解孩子的内心世界这样的一个爸爸才是真正意义上非常好的一个父母哈，是不是？ 妈妈也如此 啊。对，那说回到咱这部影片呢，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就是刚才李凯老师也介绍了，就我们熟悉的，尤其是像陪伴我从小到大成长的那一代少儿频道的主持人呐，这次也会来负责动画的配音，比如说董浩叔叔、菊萍姐姐、月亮姐姐，还有红果果、绿泡泡、金豆、芝麻、黄尾，还有哆啦咪等等。所以说很多现在已经成为孩爸孩妈的80、90后们，大家如果带着小朋友来到电影院，同样也可以听到陪伴着您成长的那些好声音。 他们的声音应该是很有特色哈。 是， 下面呢要给大家介绍的这部影片呢叫做勇之城。 哪个勇呢？ 勇是那个兵马俑的勇。这个电影勇之城呢是一部中国古风动画电影，在7月9号也上映了。那么这部电影呢描绘的是一个以勇为基础创作的全新的地下世界。中国其实历朝历代都有这个所谓像兵马俑这样的俑，他们深埋在地下，构成了一个庞大又奇幻的地下世界。不同的俑城之间一旦连通，就可以串联朝代，跨越时间。它和现实的世界是相平行的哈，就是平行世界的这种感觉，特别潮哈，但是却鲜为人知。目前呢，第一部《勇之城》的故事呢，以闻名世界的秦代兵马俑为主题，开启了整个地下俑世界的第一块地图，一个你意想不到的地下世界即将揭晓。 所以应该是一个想象力非常丰富、天马行空的故事了。咱说，在这个地下的世界当中，可能有各种千奇百怪，不仅生活着兵马俑，还有各种各样的青铜文物复活的青铜兽，以及一种叫做地吼的地底的原生生物。那像咱说的这个地吼和俑的战斗是旷日持久，秦陵的地宫俑和怪也是常年都会爆发各种各样的战争。那底层的兵俑蒙远就成为了一等兵俑去抓怪，在这个途中呢，他就和一个女俑史玉一起组了个队，而且最后也是有一段感情线的故事。最后他们也发现了怪入侵秦陵背后的真相。可这个时候呢，俑怪之间的大战已经开启了，蒙远和史玉也是合力的阻止了这场战争，给我们说的勇之城带来了和平。 这样的电影其实充满了科幻和想象的一些色彩哈。 是啊， 其实呢，这个勇之城啊，是以世界八大奇迹之一的兵马俑为灵感， 创造了一个专属于俑的广袤地下世界。来自不同朝代的俑，千奇百怪的上古生物，还有巧夺天空的地下城池，鲜活有趣的百态文物，组成了一个恢宏壮观又神秘莫测的俑之城。这部影片啊，刚刚上映不久，可能很多朋友啊还没有看到。不过呢，我们可以从电影发布的这个先导预告中看到，像百戏俑、铜马车还有碑林，这些中国文化元素纷纷呈现，成千上万的兵马俑浴血复活，磅礴的俑城当中珍奇异兽光怪陆离，特别好看。 咱跟大家具体说说啊，比如说在这个电影当中呢，它会有那种巨大的飞鱼从天空划过，漫天的萤火点亮白昼，在上古传说当中常常出现的吼和兵俑们就展开了一场撼天动地的大战。刚才也介绍了男女主角相继现身，从打碎面具的一瞬间开始啊，就像两个人有了一种羁绊，一起踏上了一段非常不同寻常的旅程。那在预告片当中也有一句台词叫做昨日种种昨日死，今日种种今日生，似乎呢这句话也在揭示主角们的命运和归宿。另外像刚才也提到了，永之城的第一款海报也是特别的燃，首先大家看看那个配色，红绿色特别的醒目啊，充满了张力。还有这个巨型俑的脸是横亘在画面的中间，一个少年啊，应该是我们的男主角，站在上面直面着漫天烽火，扬起的披风呢也透露了少年的桀骜，让大家非常的好奇啊，这位少年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成长，他的背后是一段怎样的传奇呢？当然这一切的谜底就需要大家去影片当中自己找寻了。 哎，没错，这个其实呢海报还是非常好看的啊，前所未有的世界观，全球熟知的文化符号，匠心呈现的中国文化元素，是永之城向观众传达的第一印象。尽管基于兵马俑文化，但却并非是故事改编或者是新编，而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漫原创新故事和新的 IP 哈。这部作品呢，由华强方特动漫历时5年精心打造。你知道这个方特动漫吧？ 我知道方特游乐园， 有好多游乐园， 是吧？ 对，然后那个光头强啊，熊出没呀， 哎呀，还真是没少看呀，动画电影 是看了不少。从这个他们5年精心打造，从最初的选题到故事剧本、人设场景、画面特效，都是经历过反复打磨的。 当然这部电影当中应该说是和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也紧密结合了起来哈，包括他提到了文物嘛，兵马俑。那为了更好的展现咱们中华的文化瑰宝，主创团队也是专门去了秦始皇陵，去展开了为期2年的一个实地的考察研究，所以在制作上可以说是精益求精了，把这种非常恢宏壮观的俑镇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呢，电影当中还融入了历史文物啊、传统文化，再结合现在新时代的一个表现手法，大家可能就会在观看的时候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你去过这个西安的这个秦始皇陵？ 还真没有。 我去过，很是震撼。 所 以我觉得在那儿去观看或者参观的话，它真是世界八大奇迹啊。不光中国人去爱看，外国人也愿意去看啊， 是 特别的震撼。那么众所周知呢，这个兵马俑文化在全球广泛传播，这一次呢方特打造的永之城呢也早已经瞄准了国际市场，在与欧美多国片商洽谈影片合作的时候获得了高度认可和一致好评。那么永之城在国内首映之后呢，将陆续进入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映，是第一部面向世界的国漫古风原创兵马俑电影。那么把中国文化输出到世界各地，期待已久的兵马俑地下世界正在苏醒，那么精彩帷幕已经拉开了。这个暑假您可以一起去经历一段视觉奇观，来这广袤的地下世界一探究竟。 是，刚才咱们和大家介绍的这部电影叫做《俑之城》哈，下面再来说一部吧，它是一部国外的动画电影，叫做《狼行者》。这部电影呢是由汤姆·摩尔、罗斯·斯图尔特执导的动画电影，当然也是获得了很多奖啊，比如说他已经获得了31项国际大奖、99项奖项的提名，当然也提名了第93届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这部影片呢也是爱尔兰民间故事三部曲的最后一部，讲述了小女孩罗宾为了向猎人父亲证明自己而独自进入森林寻找狼，却在森林当中遇见了可以变身成狼的女孩米巴，两个人随后合力拯救森林的故事。当然这部电影目前也是和大家已经见面了。 那么我们也是 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剧情，也不是剧透哈。 好嘞， 就是一个叫罗宾的小女孩和她的猎人父亲比尔啊，从这个英格兰的来到了爱尔兰。父亲呢被统领者啊派去消灭附近森林里边的狼群。那么小小年纪的罗宾呢也怀揣着成为猎人的理想，为了向父亲证明啊自己，而独自进入了森林。 我可以。 哎，对。那么在那里呢，他遇见了米巴，这个看起来和他年纪相仿的女孩，是一位拥有能够变成狼的神秘能力的狼行者。很快呢，两个彼此充满好奇心的女孩成为了朋友。他们必须要找到米巴失踪的母亲，并且从人类的手中拯救森林。 其实刚才听到这个电影的介绍梗概，我们提到什么森林啊，变身成狼啊，但是狼行者这部电影它并没有走一种比较沉重或者是黑暗的路线哈，而自始至终散发着充满童真的气息。这部电影也是保持了卡通沙龙工作室出品的作品当中那种无与伦比的手绘的质感，可以说每一帧都是栩栩如生的美术作品。相比观众习惯的线条干净整洁的 CG 动画，影片当中的人物啊，也好像是直接从画师笔下跃然于观众的眼前。那么在动画当中的这个基尔肯尼镇啊，他使用了棱角分明的硬朗的线条去勾勒平坦的几何网格来呈现，而森林呢则赋予了圆润的线条还有非常鲜艳的色彩，营造出引人入胜的迷幻的效果。那像小女孩罗宾第一次发现她的新能力之后啊，那个画面又突然转换成了第一人称视角，让咱们通过狼的感官去看那个城市和森林的样貌，而且动物和人的气味也变得有迹可循，这算是一种非常沉浸式的体验了。 对对对对，其实呢动画电影真的是非常充满了科技感。据说呢这一次动画团队还采用手绘，结合了先进的摄影技术，在狼视觉部分啊，动画当中给人身临其境的视觉震撼和动画特效的这种突破。像动画当中主场的这个场景森林，采用的是那种圆润的线条和丰富的绿色、金色、橙色，有那种惊心动魄的魔幻、清新和壮丽感。而城镇呢，采用的是那种棱角分明的硬朗线条勾勒，什么铁灰啊、暗红啊、黑银色的这种紧张压迫感，和自由灿烂的森林形成了强烈的对比。那么角色设计更是运用了不同的线条，暗含隐喻。像这个小狼女米巴的角色线条呢比较圆润，那么小猎女罗宾的线条呢就很直板，之后随着剧情的推进而线条呢也逐渐变得柔和一些。 咱们说一个故事要想好看，那个矛盾的设置也是非常需要考量的哈。那像这个电影当中呢，罗宾和米巴之间的互相了解，反映出在两极分化的社会当中被划定成敌人的两方如何找到他们之间的联系，如何成为团结一致的伙伴呢。而且在电影当中男性的形象也是引发了大家的讨论哈，比如说罗宾的父亲，他是一心希望去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同时也想要去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但是这样做是不是又压制了孩子的天性呢？当然也是让他自己频频陷入了困境。那么在作为反派的护国公率领军队试图烧毁森林的这个高潮的段落当中，大家可能啊在观影的时候也会联想到日本吉卜力工作室出品的动画当中有很多关于生态寓言的主题。 都可能是差不太多哈。那么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济公之降龙降世。 哎，我觉得济公您应该熟啊。 对，我们七零后的孩子呢，可能都看过尤本昌老师所演的那个《 鞋儿破帽儿破》 济公传奇哈。那么这部电影呢，是这个月16号和大家见面，刚刚上映不久哈。《济公之降龙降世》呢，是由刘志江、乔玉联合执导，靳东、刘正担任总监制，金小敏、郝鑫监制的国产动画电影。讲述了由降龙罗汉转世的少年李修缘，在历经人间的苦难之后，再次悟道，重获金身，天降大任，肩负拯救苍生啊这样的一个故事。 是，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剧情好不好？在一个赤城山的脚下，有一个小小的村子叫永宁村。为了让久病缠身的娘病愈，顽童李修缘就一心想成为一个大英雄。但是却总是好心办了坏事儿，他让村庄里鸡飞狗跳啊。那么在遭遇了一场场险遇之后，李修缘啊知道自己其实是大英雄降龙罗汉转世， 他的父亲李茂春受到金陵的蛊惑，为了保护李修元而抢夺金身，也是想要替儿子去承担这个拯救世人的使命，却被金陵抢走了金身，献给了金翅大鹏。这个金翅大鹏就因此提前复活，想要去毁灭人间，看来也是一个反派的角色哈。最后呢，李修元父子是为了大爱牺牲了小爱，一起以肉身去抵抗金翅大鹏。但是你知道这个肉身呢、他碰这个金翅大鹏就像是一卵击石， 那是 濒死的李修元终于顿悟，比金身更重要的其实是爱，也最终化身降龙罗汉。经历了一番人间疾苦之后，降龙罗汉呢最终也是放弃了果位，那从此天上少了一名降龙罗汉、但是咱们人世间啊却多了一个云游天下济世救人的活佛。 哎，这个故事呢其实后来我们就通过游本章的这个邪而破貌而破的记录 连起来了， 能连起来啊。那么其实呢近20年没有拍电影的靳东，因为很多这个阿姨对于靳东还是非常喜欢的是吧，他拍了好多电视的作品啊，确实对于电影拍的不是特别的多，再次进军大荧幕确实作为一部动画片的监制和投资人。以总监制和投资人身份参与电影的靳东表示啊，他觉得自己跟电影里的李修元有点像，而他呢和影片的总导演刘志江又是20几年的朋友，当朋友找到他的时候呢，他愿意和朋友一起去尝试。他也说哈，距离我上一次拍电影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这次以全新的身份回到电影领域来，也是希望能够通过这部电影给大家带来新的一些感受，为中国原创动画片做一些贡献。 是，这部电影虽然说刚刚上映，但是咱们从首映里的这个看片反馈来看，其实观众还是非常喜欢这部电影的。在首映礼上呢，总导演兼总制片人刘志江也是说呀，这部电影整整创作了6年的时间，你想想6年为一部影片去操劳，坚持下来也是很不容易的。而主题曲的作者戴荃也是分享了他为这部电影主题曲《济公》创作背后的一些故事。他说啊，这个写歌就和做电影一样，你首先要让自己感动，才能写出感动别人的歌。那在电影当中呢，最让他感动的就是父亲最后拿起武器的那一段，因为他说小时候自己也会有类似的经历吧，他也相信很多的孩子和父亲可能都有这么一段经历。那他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就在想，每一个人的父亲都是真正的去爱孩子保护孩子的。那么通过这部电影呢，大家也需要真的去感受一下父亲母亲对于自己的爱。 没错，那么在首映礼上曾经主演过《炊事班故事》里边那个演员洪建涛，就那胖子啊，这个带着自己的儿子洪阳也出席了首映礼。他在这个观影之后表示说，影片太震撼了，画面、音乐，整个呈现出来的气势都非常的棒，而戴荃啊，这个歌真的是非常的好听。中国的动画片越来越牛了，我很喜欢这部片子。 所以咱们都说嘛，国漫崛起哈，它不只是口头上说说，我们的中国动画电影人们也是靠自己的努力，在慢慢制作出越来越精良、受到大家认可的作品。 没错，说在我小的时候是没有这么多好看的国产动画的，现在的小朋友们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哎，所以在您小的时候会去看那些国产动画片吗？ 会啊会啊。 比较受欢迎的会是什么样的内容？ 我们那时候有一个上海美术动画厂、动画片厂、像什么这个小熊猫学木匠 小熊猫百货商店啊、崂山道士啊，包括像这个上回说的一只耳哈、这一套 黑猫警长， 黑猫警长，还包括你那时候小时候看的什么葫芦娃，我们后来也那个重新再复习了一下哈。这其实都是当时我们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电影。 是什么小熊猫学木匠，还有小熊猫百货，这个我都是没有看过的。 没看过。 您特别喜欢看和熊猫相关的题材是吧？ 包括崂山道士啊，包括还有像一些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大闹天宫》啊，都是非常好看的电影， 都是特别经典的电影哈。咱们说啊，在这个首映礼当中，在最近有一部特别热的电视剧叫《觉醒年代》，您也听说过是吧？ 听说过。 在里面饰演鲁迅的演员曹磊也表示说，这是一部让人特别温暖的电影。你想，一个少年他在成长的路上，一点一点的蜕变成一个男人，总是能够碰到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所以在观影的时候，好几次都让他觉得特别感动。 当然了。 很多观众在观影之后也纷纷表达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哈。有的观众就说我觉得一部好的电影就跟一瓶好酒一样，那都是需要慢慢品的哈。像济公之降龙降世呢，是一部非常好的电影，说我品出了三种味道。第一种呢是朋友的味道啊，就是济公和他的朋友们一起玩耍成长互相帮扶的味道。 哎， 第二重呢就是担当的味道，这就是我们中国的一个英雄的情怀。那么第三种呢就是父亲的味道，这也是这部电影当中最能打动人的一点。 咱说最近上映的动画电影特别多哈，除了济公让大家感受到国漫的优秀，还有一部电影也是很多很多朋友特别期待的，它就是白蛇二青蛇劫起。不过啊，要说这部电影目前还没有上映，将会在这个月7月23号和大家见面。这部电影呢是讲述了南宋末年小白为救许仙水漫金山，最终被法海是压在了雷峰塔下哈。大家都知道白娘子的故事嘛，大概的一个梗概。而小青呢则意外的被法海打入了一个诡异的修罗城幻境。这就是故事原创的一个内容了。在几次危机当中啊，小青被神秘的蒙面少年所救，那小青呢也是带着出去救小白的执念，历经劫难与成长，和这个神秘的蒙面少年一起去寻找离开的办法。咱说其实这是第二部，第一部叫做白蛇缘起嘛。第一部您看了吗？ 哎呦，还真没看过。 还真没看是吧？其实第一部上映的时候也是引发了很多小伙伴的回忆啥，因为在电影最后的一个彩蛋当中，他们是放了一首就是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当时没有还是另外一个插曲啊，就不太好哼，就不给大家献丑了。但是当时很多朋友就说啊，爷青回，爷的青春回来了哈，特别的回忆啥。那这次呢时隔3年的时间，由原班人马打造的第二部电影《白蛇二青蛇劫起》也是马上就会和大家见面。而小青你会发现这次成了这部电影的主角。很多朋友对于白蛇的续集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期待。 是，这个可能跟原来我们所看到那些故事多多少少有很大的区别哈。那么从目前发布的预告当中呢，我们也看到小青最后是穿越到了现代的场景当中。我觉得穿越这个词儿哈，这几年特别的红火哈。到底是不是穿越了呢？其实我没看，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只能等去了电影院一探究竟了。而在电影发布的海报当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小青和小白的造型呢，致敬了徐克版导演的《青蛇》海报。这个电影我是看过的。 这个我也看过， 都看过哈。当年张曼玉演的， 没错， 特别的漂亮， 和王祖贤。 那么小青小白的这个造型，时隔28年后，终于有一部小青当主角的电影了。而且呢，前作就刚才说到的《白蛇缘起》当中，许宣和小白的爱情故事就十分动人。那么这一回呢，轮到了不知情为何物的小青去救姐姐，不知道她在她的这个幻境当中历经了情与劫的冒险之后，会不会对情为何物哈多一分理解。 是，就像刚才李凯老师说的啊，这个剧情的主要走向是以小青为主的。当时呢，小白为了救许仙是被法海压在了雷峰塔下，而小青也被法海打入了一个诡异的修罗城环境当中，怎么逃出去在这儿就不给大家做过多的剧透了。但是这次的剧情肯定也是非常的精彩哈，尤其是在这个修罗城当中还遇到神秘的少年，他和小青到底是种什么样的关系，这一切的答案呢都要等电影上映之后揭晓了。当时呢，第一部《白蛇缘起》是带给了国漫市场很多的惊喜，提振了大家的信心，也让很多朋友迷上了白蛇系列。那7月23号咱们就一起去电影院一睹《白蛇二青蛇劫起》的精彩之处哈。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部电影的主创有很多都来自我们中国传媒大学，都是我们特别优秀的动画学院，包括其他的一些学院啊， 都是你校友。 对，是个师姐加盟的，所以我觉得值得期待吧。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为大家介绍了几部在今年暑假当中啊会和大家见面的动画电影。当然除了我们刚才介绍的几部之外，还有很多，比如说冲出地球，贝克熊二金牌特工，还有巧虎魔法岛历险记等等等等。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不跟大家做一一的详细介绍了，也欢迎我们的小朋友们以及像李凯老师这样的孩儿爸孩儿妈大朋友们